举行的第一个仪式就是认亲。 认亲 啊？ 怎么认呢？ 洪博士让我把亲戚全都召集到一块儿，三十多个人站成一列横排，我妈带着新娘挨个鞠躬。这叫舅舅。舅舅， 哎， 给钱。 什么钱呢？ 见面钱呢？ 啊，这见面还要钱呢？ 对了，叫你一句舅舅白叫啊！给钱 多少？ 二十。 啊？哦，叫声舅舅就二十？ 这是规矩，快拿快。 哎，好好好。哎呀，给你。嗯。 这叫三婶儿。三婶儿， 哎，我也爱答应。哎呀。 这叫二老。 不，你上那边叫去吧，你。 好嘛， 这么会儿我40块钱没了。 这叫二姥姥。二姥姥， 二姥姥， 好闺女， 嗯， 等着我给你拿钱啊！ 哎， 约好了啊！ 哟，这二姥姥哆嗦什么呀？ 搭上份子钱这就50了， 真够呛！ 二姥姥这一哆嗦不要紧， 嗯， 我们家地板跟着直晃悠，就跟那闹地震似的。 嗨，哪有那么厉害呀？ 我一看这30多个亲戚呢， 啊， 全那哆嗦呢。 好嘛，这真是一家结婚珠联九族啊！ 干嘛亲戚呢？连同事都跑不了。 哦， 就现在这份子。 嗯， 您给5块钱不敢露面，10块钱的人家不领情，亲近一点的起码就得20块钱。 您听吧，非得大破费不可。 认完亲以后啊， 嗯， 是酒宴开始啊，大家伙是足吃足喝呀。 那是啊，他不吃足了，那也不够本啊，那个。 没多大的功夫，有几个人就喝醉了。 醉了， 喝醉了还喝呢？ 还喝 啊？这回不拿酒杯了， 拿什么呀？ 把酒瓶子抄起来了。 瓶子， 哎， 嗯， 拿瓶子， 嗯， 咱们俩干。 嗯， 说着话一扬脖子，咚咚咚。您再看这瓶酒， 都喝了， 全灌脖子里头去了。 嗨，上这儿洗澡来了。 有俩人一转眼的功夫找不着了， 哪儿去了？ 出了桌子底下了。 这你少喝点好不好？ 俩人在桌子底下还划拳呢。 那怎么滑呀？ 哥俩好啊，跑不了啊，20块钱不能少啊，钱不够啊，卖手表啊，两口子回家又得吵啊。 好啊，哎呀，您听吧，把这心里话都全说出来了。 他们俩人这么一划拳不要紧呢， 啊， 把旁边那位心事勾起来了。 哦， 哇啦哇啦直哭。 哭什么呀？ 这月工资， 嗯， 全交了份子钱了， 哦， 到今儿一分钱都没有了，后还6个份子等着我呢。 嘿嘿，您听吧，这位也是没辙呀。 正在这功夫，洪博士找我来了。 什么事？ 说是烟酒糖全不够了，再让我掏200块钱。 掏吧。 我一摸兜，哎呦，坏了！ 怎么了？ 这钱全花光了。 哟，没钱呐！ 啊， 没钱那怎么办呢？ 没钱，洪博士说别着急。 嗯， 没关系，没钱没关系。 嗯， 咱们借去。 上哪儿借去？ 对门。 哎，那你就去吧。 真巧 啊， 嗯！我还没出去呢，对门这位进来了。 哦，送钱来了。 那什么，大哥，您这有钱吗？借我点。 哎，借。啊，他也没钱了， 怎么办？ 那就找街坊吧。 对， 哎， 找街坊。我一拉南屋门呐， 啊， 把南屋大嫂子吓一跳。别三儿多大兄弟，我那份子钱已经给了，三儿又要来了呢。 啊，我们是来借钱的。 哎呀，大兄弟， 嗯， 不怕你笑话，这个月赶上八家娶媳妇的，我这兜里头 啊是一个子儿都摸了。 哎，走，您听吧，他这兜里头啊也光了。 您说怎么办？ 那上北屋吧。 北屋 啊， 嗯，北屋锁门一个礼拜，全家旅游去了。 旅游？ 后来一打听啊， 嗯， 感情避难去了。 哎，避什么难呢？ 交不起这份子钱呢。 好好好。哎，那没钱你们也得想个办法呀。 我爸爸说没钱是不是咱们就凑合了？ 哎，凑合吧。 洪波说什么？凑合。 嗯， 36拜都拜了，就差这一哆嗦。没钱没关系，我有主意。洪博士跟我爸爸耳朵根那一嘀咕，我爸爸推着自行车就出去了。 哦，外边借去了， 卖车去了。 哎啊，把车卖了。 我爸爸卖完车刚回来，坏喽。 怎么了？ 那边打起来了。 因为什么呀？ 有一位是借酒撒疯啊。 哦， 愣说我们家炖的肉有味儿， 啊，